外国媒体近日报道了仁川国际友好航空节2016在朝鲜圆满举行的消息。俄罗斯的塔斯社、俄罗斯新闻社、消息报、独立报、商人报、星球电视台、中国新华社、中国香港的南方中国晨友报、西班牙埃菲社、新加坡的海峡时报、缅甸电视台、法新社、美联社、美国的雅虎网分别以朝鲜第一次航空节、富有特色的航空节等为题详细报道了仁川国际友好航空节2016隆重举行的消息。